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您也可以来看看我们在抖音和快手的账号，您搜索周末活力派就可以了。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们一起来盘点盘点暑期档的经典电视剧作品，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的支持下，由中国歌剧舞剧院重排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江姐》将于8月28号到29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为北京的观众带来一曲生动的英雄赞歌。歌剧《江姐》根据小说《红颜》改编，由严肃编剧、杨明、江春阳、金沙作曲，1964年9月首演后自此轰动全国，千锤百炼方成艺术精品。这部作品在近60年的时间里演出了上万场，长演不衰。在一代代创演人的打磨和传承当中，把歌剧《江姐》谱写成了中国歌剧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经典民族歌剧《江姐》的2021年版，在继承原作精髓的同时，也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加注重戏剧的流畅性、审美的时代性，努力创作，精益求精。观众朋友可以通过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官网来查询详情。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故宫博物院本月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暑期故宫博物院为应对游客参观高峰的相关应对措施。据介绍，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目前故宫每天的预约上限仍然是3万人，故宫的门票可以说是依然一票难求。为此啊，除了有效地引导游客有序参观之外，故宫呢也是加大了数字故宫的开发力度，让大家足不出户也能够多角度地遍览故宫。值得一提的是，暑期故宫知识讲堂也会上线，将从8月11号到20号连续10天推出20节课程，内容将以文物与自然为主题，每个课程都会围绕故宫的一件文物展开，关联其背后的自然科普知识。继续来看北京花卉大观园的夜游节，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开启了第一届沉浸式魔幻主题夜游节，40多公顷的大花园将会变成光影空间，点亮北京的夜经济。名为《圆梦夜游体验季》的夜游节，依托世界花卉大观园植物园中的独特自然景观，在原有植被造型和景观的基础上进行了光影创作，延续白天的繁花之境。一共啊设置了16个光影体验区，分为花浴、星浴和灵浴三大系列，让夜游和自然融为一体，营造时尚且具备探险趣味的夜游新体验。据介绍呢，除了美景之外，这次夜游节还将结合夜食、夜购、夜体验等等，为市民朋友提供一场集玩、赏、吃、购、游、学等为一体的跨界夜游体验。那么这次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人民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思农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要送您一首由赵薇演唱的《情深深雨蒙蒙》，过后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稍后见。 狂风披 世界只在你眼中，相逢不问为何匆匆，山山水水几万重，一曲高歌千行泪，情在回肠荡气中。啊，情深深雨蒙蒙，天也无尽地无穷，高楼望断情有独钟，盼过春夏和秋冬，盼来盼去盼不尽天中。啊，情深深雨蒙蒙，天也无尽地无穷，高楼望断情有独钟，盼过春夏和秋冬，盼来盼去盼不尽天涯何处是归鸿。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暑假已经到了，这可能是很多学生朋友一年当中最期待的一个假期。现在啊，大家通过网络来追剧或者是看电影已经成了主流的观剧方法之一。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在这个智能手机智能设备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每逢暑假呢，在电视上也会播出很多特别经典的电视连续剧，也是这些曾经不断重播的电视剧陪伴了几代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暑假。那么在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当中呢，我也会和我们节目的编辑思农一起和您重温几部曾经非常非常经典的暑期档电视剧。让我们首先欢迎思农。 哎，大家好，我是思农。哎呀，虽然我现在这个没有暑假了哈，但是其实还真的挺怀念小时候那个暑假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呀，爸妈都是要上班的， 没人管了。 哎，那虽然爸妈不让你看电视，他们包括会做一些藏遥控器呀什么之类的等等的行为哈，但是我每一次都能非常巧妙的把这个遥控器找出来。 你这算是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 没错，就是到后来我妈就说这遥控器位置怎么变了、说这个电视怎么是烫的，我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那个时候家里有那个照相机，我就在拿遥控器之前，我先把它拍到相机里面，看这个遥控器的位置是什么样的。 天哪，你真的是丧心病狂，令人发指。 没错，然后等我爸妈快回来之前，我再把它原封不动的按照那个相机去摆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包括给什么电视机降温啊，然后给电脑降温啊，这些可能很多朋友小的时候都干过这种事儿， 扇个扇子，捂个 湿毛巾，拿个电扇往那儿吹一吹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哈，既然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很多正在上中 小 学的朋友， 对， 还是提醒大家这个暑假劳逸结合嘛，大家可以放松放松，但是学业方面，比如作业，大家还是要按时完 成的。作业肯定要写的， 千万别跟思农阿姨学啊！ 思农阿姨她这样的做法，最后就导致了她在暑假的最后一个星期，每天什么电视都看不了，只能疯狂的赶作业。 瞧瞧， 没错， 多么心酸的历史。 就是、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跟我学哈！当然，我现在刚说这个呢，其实只是说怀念一下我们这个稍微可能有点可笑的，又非常可爱的这么一个童年哈。那当时呢，吸引着我们，吸引着我 啊去做这些非常幼稚的事儿呢，其实就是当时在电视里面播放的一部一部重播的非常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可能现在我在追剧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看完一部剧以后，我就不想再看第二遍了。 哎，真的。我发现嘛，就咱小时候看的那些老电视剧，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可能在服化道方面甚至是剧情的打磨方面、 嗯、 也许没有那么的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没错， 但我们就是一遍一遍看不腻， 没错，就包括你现在让我在电视里面、哎、换台的时候你让我看见还珠格格我还会停下来 从任何一集开始看都没有问题、啊哎、 没错，因为我已经能把它倒背如流了、 嗯、 所以说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几部， 哎，没错，给大家介绍介绍哈，咱们这个80后90后小的时候暑假的时候都有哪些经典的电视剧陪伴着咱们呢、 嗯、 先来给大家回忆一下哈，这绝对是这些电视剧里面当中的一个老大了，我觉得、 嗯 不管是从这个时间来讲还是说它的这个流传度来讲哈，是这个央视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暑期经典，就是86版的西游记，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突然还唱出了和弦， 怎么阿卡贝拉突然都出来了没错，就是这个西游记哈、 嗯、 但是后来可能其实有些朋友不知道的是2000几年之后咱们看的这个西游记不只有86版的西游记，还有2000年播出的这个西游记的续集， 是但还是原班人马来打造， 还是原班人马、 嗯、 而且它的整个的风格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这是同一批时间拍出来的、 哎、 其实它是有两部哈，这两部电视剧呢它都是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共同出品的，那86版的西游记呢它一共是25集、 嗯、 而西游记续集呢它一共是16集，所以它加起来呢一共是41集，都是由杨洁导演执导。86版的西游记呢是六小龄童、徐少华、迟重瑞、汪月、马德华、严怀礼主演的，而西游记续集呢则是由六小龄童、徐少华、迟重瑞还有崔景富和刘大刚主演的， 哎，就是主要的主力演员基本上是保持了一致哈， 嗯， 当然我们说杨洁导演执导的这两部西游记也绝对是大家心中最经典的一个影视剧版的西游记了、 哎、没错， 讲的故事我相信朋友们也都非常熟悉是吧，师徒四人孙悟空、 嗯、 猪八戒还有沙僧来帮助大唐高僧玄奘前往西天取经，师徒四人一路抢滩涉险降妖伏魔，经历了99八十一难取回真经修成正果的一个故事。 嗯， 那要说到最早啊，这个电视剧是82年7月3号开机的，那个时候咱还都没出生呢， 没错， 对吧，然后同年的10月1号呢就首播了一个试集，就试验的试啊、 嗯、 就是大家可能试播一下、 嗯、 来看看效果哈，那一集你猜是什么， 嗯， 算了别猜了，这太久远了 这么多集我哪猜得出来 给你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嗯、试播的这一集就是除妖乌鸡国、 哦、 乌鸡国国王记不记得， 记得记得记得。 后来呢1986年的春节啊，电视剧版的西游记是在央视首播了前11集，1988年25集全都播出，当然在86年春节一播出那简直是在当年轰动全国啊，老少皆宜的一部电视剧，获得了大家很高的一个评价，也造就了一个收视率的神话，89.4%， 哇塞， 将近90%的收视率，我觉得在现在来说也是不敢想象的一个数字。当然到现在西游记也是每逢寒暑假被重播最多的一部电视剧了、 嗯、是的， 有这个统计数字做过一个调查啊，重播了超过3000次， 嗯， 大家依然是百看不厌，也是成为了一个公认的无法超越的经典作品。 嗯，没错。那刚刚小美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86版的《西游记》哈，那我再来给大家说说这个《西游记》续集。那《西游记》续集呢，它是在2000年1月28号的时候是在中央电视台的1套首播。它呢是讲述了唐僧师徒回到长安之后呢，唐僧向唐王去叙述了一段艰险，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配置非常的巧妙哈、 啊、 其实他就是给之前西游记的25集当中的一些没有加进去的一些故事内容做了一个补充、 嗯、 但是他是用一个回忆式的这么一个方法把这些内容补充进去了，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在看西游记的时候，就央视的这个西游记的时候，可能就会哎没看出来说这个是续集呀还是86版的呀，所以说其实这一点它是非常巧妙的，因为毕竟也是隔了10年吧，拍摄的时间， 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战斗场面可以说是更加的华丽，而且他的人物形象呢也是会更加的生动饱满，也是为《西游记》呢画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圆满的句号。咱们在找资料的时候，我知道《西游记》才有25+16的时候，也就是41集的时候，我还惊了一下， 总觉得是一个特别长， 我觉得它得有300多集， 可能重播的次数太多了。 没错，没错。其实86版的这个《西游记》，就是最初的这版《西游记》，它也是首次啊将这个全本的《西游记》搬上荧幕，也是首开了中国电视剧出国拍摄的先例。那我们说这部电视剧在当时也是在有限的艺术和技术的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充满幻想的神话世界，而它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的这个旋律呢，也可以说是陪伴着这部剧播出，在很多代人的心中都是久久回荡的。 来给大家唱一句 《敢问路在何方》。 哎，可以啊，这微微有点感冒，你别说，这声音 小音还挺好听是吧？ 说了这么多啊，可以说这个86版的《西游记》是一部大家公认的无法超越的经典。那当年呢，剧中的这些优秀演员也都成了大家心中的偶像。超高的收视率，霸屏3000多次的重播，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来播出，至今仍然是各大频道的暑期热门。可以说《西游记》真的是咱国产电视剧的一个精品了。这部电视剧给一代又一代的朋友带去童年的欢乐，也最终呢沉淀成为了中国人的集体回忆。 其实用一句现在网络上非常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哈，两部《西游记》绝对是几代人心中的 YYDS。 YYDS 不知道大家能听懂吗？这个暗号什么意思呢？ 我来翻一下哈，这个《西游记》是几代人心中的 YYDS， 这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西游记》绝对是很多人心中经典中的经典，绝对的经典， 不可磨灭的那种。 哎，没错。 说完了《西游记》，再来推荐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它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啊。 上一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放了《新白娘子传奇》当中一首插曲，叫《前世今生》。 没错，没错，是放的那个动画版的那个。 对对。 但是它是由这个原版的音乐改编的。 没错。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像咱们这种，85后90初啊。可能小的时候都有拿家里的什么毛巾被、床单、窗帘包在头上和身上扮白娘子的那种经历啊， 而且一定得是白的， 对，必须得是白的。 然后脑袋上最好还能杵两根筷子呀，把那个脚脚给它立起来， 或者是你偷偷拿妈妈的发簪， 哎， 但是那个后果呢很严重， 没错，非常惨 啊。《新白娘子传奇》是由夏祖辉、何其指导。赵雅芝、叶童、陈美琪主演的一部古装神话剧，以玉山主人的雷峰塔传奇和梦花馆主的白蛇全传为蓝本进行改编，讲述了白娘子、白素贞和许仙之间的爱情故事。要说这部电视剧距离现在也真是有年头了，1993年2月1号引进了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来播出，到了2004年 CCTV1、CCTV8进行重播。重播呀，都得了这两个频道的年度收视冠军。 难怪他们后来会把这部电视剧重播一次一次又一次哈。那其实在1992年3月呢，这个台视的高层啊就在研究这个年度电视剧，当时也是敲定说想要拍一个白蛇传的故事。那同年的4月呢，其实整个剧组也是开始去搜集这个白蛇的故事，也是想要拟定这个故事的大纲嘛。当时也是在5月份左右吧，确立了这个赵雅芝为白娘子的扮演者。 哎，会选角。 哎，更牛的一个选角，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叶童的这个女扮男装的这个造型。其实叶童之前在这个碧海晴天里面他就有一个男装的造型，所以当时大家觉得，哎，这个男装造型还不错，所以就启用了叶童去反串来加入这个白蛇传当中饰演许仙。那最后也是确认了这个小青的扮演者陈美琪，还有其他的演员等等等等。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叶童他这个许仙你一点都不觉得出戏。 我小时候真以为这是一位男演员。 没错， 非常不好意思， 就只不过声音可能就是稍微细一点而已。 就直到他演那个赵敏，就是在《倚天屠龙记》马景涛版演赵敏的时候， 对对对， 我会想，天哪，不会吧，这是一位女演员。 对啊对啊，但是你现在看也不觉得她出戏。 没错， 你觉得许仙好像 就是 就应该是个这么 儒雅 温柔的一个男生。 当然了，就是我觉得这部电视剧之所以成功，除了几位演员的出色表演之外，离作曲啊，作曲家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哎，没错，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音乐人左宏元。 哎，是的， 你会发现《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包括很多优秀的配乐，都是由他作曲的哈。 嗯， 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1992年6月的时候，左宏元是写好了剧中的部分曲调，而且得到官方的许可之后，大家就来到了杭州的西湖来拍外景。后来呢，又去到了南京的鸡鸣寺去拍雷峰塔的外景，也去到了镇江的金山寺，最后还去了苏州影视城啊，就拍了很多的外景，其实也是下足了功夫哈。我不知道农农，你对剧中的那些特效是不是也特别印象深刻？ 特别深刻。 我小时候也会模仿，你知道吗？就各种出招的姿势， 就那个手 点 一 下太阳穴， 点一点，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转两圈，然后指一个地方，神情非常坚毅的那种、啊、 没错没错。就其实你现在看起来那些，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哈、他这部电视剧他投入当时的这个经费还有当时的这个技术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人家 但是、 哎、当时是从美国花了6万块的美金，就是买了一个软件来专门做这个电脑特效。 其实在当时这个技术已经算非常的成功的了。 那咱不能拿这个20多年后的眼光来看。 对，但是其实我在20多年之后再去回看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问题、我还觉得哎，这个特效很对我的胃口哈。虽然说它的这个制作上啊，这个特效看起来非常的简单，而且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小时候没看出来啊，我们现在再去看也能看到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是在棚里面拍摄的。 比如说他们那个，就是尤其是到了许士林那一代，就许仙和白娘子后代那一代、 哎、 就是他们经常有很多戏是在后山发生的。 是， 那明显一看就是一个布景哈、啊、但是小时候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对，什么假山啊、假草啊，然后当时那个法术特效啊什么之类的，其实用咱们现在的话不就经常会形容很多叫什么五毛特效吗？ 但就是 很贬义啊。现在可能对，现在这五毛特效是贬义的，你要说现在来看可能那个特效也就是一毛特效， 可能还不到五毛。 没错，但它毕竟是那个年代的特效嘛。 哎， 对吧， 你知道就是当时最惊艳我的一个特效是什么吗？ 什么 你记得就是 变蛇的特效吗？ 就有一媚娘嘛、就是她原来长得就特别的不好看、后来她看到了白娘子的画像、就向着那画像许愿说让我变得这么好看吧、然后她就在那画像那儿转了几圈，一转就从那个她原来的样子变成了白娘子的那个样子。我当时想，哇、这就是魔法吧。 对啊，这是什么魔术？都不是魔术，都已经是魔法了， 很震撼。 对，其实现在咱们再看一看哈，觉得哎，也大概了解到她是怎么拍的了、但是当时真的是给大家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震撼。那其实这部剧它在之后不断的这个重播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情怀杀。那过这么多年之后再看，其实也能从这个老剧当中看出很多的新意，看出很多的惊喜。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剧情了解的不够多，那其实长大了以后我们可能会从其他的角度或者说更深一层的角度去了解整个剧情。 是的，要说《新白娘子传奇》重播次数也特别的多，可以说每年都会有电视台进行重播哈。 没错， 好剧再配上好音乐，所以 洗脑的音乐、简直是 真的是让这部剧可以说是经久不衰。那曲子每一首都好听啊， 对， 而且耐听，对不对？ 对， 无论是演员、服化道、法术特效，尤其是启用了像叶童反串演男生的这样一个很大胆的创新，或者是一言不合就开唱，就是他经常有些唱段是在说着说着话，娘子你听我说 没错，就开始唱起来了。 对，就开始唱起来了。所以也是觉得会很新鲜吧，整部剧显得就特别的唯美。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赵雅芝也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演出来的白素贞呢给我们一种端庄大方的感觉，温柔高贵。像叶童也是啊，反串的许仙都已经深入人心了。 哎，是的。那我们介绍完了这个《新白娘子传奇》呢，一起来和大家回忆一个，有一个姑娘， 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 哎，他是谁呢？他就是大眼睛、活泼可爱、古灵精怪的《还珠格格》 小燕子。 没错，小燕子。其实《还珠格格》呢，它是改编自这个琼瑶阿姨的一部同名小说的古装轻功喜剧，它是由孙树培导演，那琼瑶呢也是亲自担任了编剧。赵薇、林心如、苏有朋、周杰、陈志朋、张铁林、范冰冰等等演员联合主演。那他是讲述了这个乾隆的女儿夏紫薇哈，到北京城和失散多年的父亲相认。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呢，遇上了这个小燕子，并且结拜为姐妹。然后小燕子呢是想办法帮他混入宫中，但是阴差阳错的呢，他和夏紫薇互换了身份，成为了清宫当中的还珠格格。其实我都觉得我不应该跟大家说这个，谁不知道还珠格格讲的是什么呀？ 对， 对， 对， 好像似乎我们是有点多此一举、啊、 没错。 哎，我正好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咱们都看过电视剧版的还珠格格、对不对？他在开头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飘出来三本书， 书没错， 那三本书你买了吗？ 我没买。 我 买了吗？ 你知道 真的吗？ 我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所有的书我都买了。 真的假的？ 包括后来那个情深深雨蒙蒙的原著，就烟雨蒙蒙、 情深也有那个书。对，烟雨蒙蒙 对，我也买了，你知道，就当时在童年时期、少年时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在看一本言情小说。 所以说你在成为这个哈迷、哈利波特迷之前、你可能是一个穷迷，琼瑶阿姨的迷，是不是？ 像还珠迷吧。 还珠迷。 穷迷这个有点 穷 瑶 米，琼瑶米、 就能看出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电视剧的 IP。 没错，就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非常的深。 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呗，1998年10月28号引进内地播出，最高收视率突破62.8%，而且啊，这部剧还获得了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最佳电视连续剧奖，当然赵薇也是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1999年，这部电视剧呢也是在香港播出了，收视节节攀升啊，也是史无前例的直逼23点大关，而且连带着其他节目的收视集体上升。 其实这个最早的这版《还珠格格》它一共有三部，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要说经典呢，它还得是前两部，也就是说还得是这个《还珠》系列的原班人马。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第三部就是黄奕、马伊琍他们演的这第三部不好啊，而是因为前两部的演员他们把整个角色演得太深入人心了、就到现在我看赵薇还觉得她是小燕子， 有小燕子的影子。 没错，就那个影子一直都在她身上。所以说当第三部她大面积更换演员之后呢，很多朋友好像就觉得不是那个味儿了。 对，但是咱们换一种角度来讲，你就说像马伊琍啊、黄奕他们当时敢接小燕子紫薇这个角色 非常有勇气， 很有勇气。 没错、而且后面还我记得湖南卫视还翻拍过了一次《还珠格格》， 李晟， 对， 还有那个海璐， 没错没错、他们演的那版，我觉得他们更有勇气。 对， 真的就是 珠玉在前，那你作为后辈新人演员，如何去超越呢？ 对， 这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啊，客观来说。 对啊，而且你想啊，就当时出演这部电视剧的几位演员，当时全部都是新人嘛，对吧？很少有说一部电视剧能够让剧中所有的主要角色全部一炮而红。赵薇、林心如、范冰冰、苏有朋、周杰、王艳等等等等，就哪一个放到现在不是这种演技超群的知名演员，甚至已经做起了导演。 平常呢，咱们跟大家介绍各种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可能还给大家介绍几句剧情简介哈。我觉得其实今天所有我们说的电视剧，如果不介绍剧情梗概，大家肯定也都基本上能说出来个一二。 没错，可能就是可能是小朋友们不知道， 就更年轻一些的朋友可能没经历我们的那个童年。 对， 但是呢，那些资深的剧迷啊，那都对剧情可以倒背如流了。 哎， 所以咱今天就重点跟大家说一些花絮，好不好？说一些幕后的，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是的。 你还记得有一场戏，就是小燕子玩那个斗鸡？ 记得，就玩心特别重嘛。 对， 就非要在那儿斗鸡。 然后呢，当年啊，就是剧里面的道具师找不到黑色的斗鸡，所以小燕子捧的那个斗鸡，它不是黑的吗？是墨汁把白色的鸡给涂黑了。导致赵薇每次抱完那只斗鸡都会被弄得一身墨汁儿。 我的天啊，这些 就这些细节当时咱们就完全没有看出来。 哎呀，演员受罪，这个道具 鸡 也 是挺 受 罪 的。 对，好好的一个小白鸡为什么突然间被染黑了、嗯、但也是说明啊，当时那个拍摄情况可能比较艰苦，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用心的去想方设法的把它拍好嘛。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剧组其实当时是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拍的，那从夏天呢一直是拍到冬天，当时到冬天的时候整个湖面就结冰了、嗯、那孙有朋他可能是从小在南方长大的，所以他没有遇到过这么冷的天气，所以他也不知道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就觉得穿多少我都不够暖和、嗯、所以他就一直穿一直穿，穿好多好多衣服，就导致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哈，就是现在在看《还珠格》第一部里面的时候，他经常会在很多镜头里面穿得像个包子一样， 所以 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就是大棉袄配二棉裤的那种状态，所以当时剧组也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五包子、嗯、 而且呢就是现在网上大家有时候可以搜出来一些小视频片段、 嗯、 就是苏有朋大家都知道在电视剧当中有口音嘛，他用的是配音演员，但你听过他的原声吗？ 我听过古巨基的那个小燕贼就叫小燕子的时候小燕贼、哦 那个苏有朋的那个、嗯、如果不带配音的话大家就说感觉是杜飞在说话、 啊、 就是跳戏到了情深深雨 茫茫。对对对，因为杜飞是他原版的那个声音嘛。 对， 对，也是非常有意思哈。 没错、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花絮，大家也可能也多少有些了解，就是有一场戏是容嬷嬷李明启老师、 嗯、 扎紫薇扎针的那场戏、 哎、对， 现在被很多网友做成了表情包，这段戏啊演的时候看上去特别逼真，对不对、 嗯、 包括李明启老师后来在采访当中说《还珠格格》热播之后他走在大街上都会被那些不明就里有点分不清戏里戏外的那些观众扔鸡蛋，其实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行为哈。 没错， 但是他自己表示我从来没拿针扎过紫薇，我太冤枉了那是演戏对不对，那是假的。 没错， 而且当时拍摄的时候他怕碰到林心如，就怕碰到演紫薇的这位演员，他就把那个针尖啊捏在自己手里，用手背去碰紫薇，真的非常非常照顾、演员的一位老师啊，也是为李老师的敬业点个赞吧。 对，其实这部剧呢它是根据琼瑶的小说改编的嘛，小说一共是三册哈，分别是叫做阴差阳错、水深火热和真相大白。那琼瑶呢她是在1997年的时候到北京旅游观光的时候，哎，路过了公主坟、 嗯、 瞬间呢就被这个非常奇特的地名哎吸引起来了。琼瑶她表示呢说她之前来过北京很多次，对北京的这个地名和巷名也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些地名都非常的写实，你比如说像帽儿胡同像帽子，而且在这个《还珠格格》里面也有帽儿胡同。 是吗？ 对，就是他们在每次出宫的时候偷偷出宫，或者说他们要逃跑的时候是要在帽儿胡同集合的。 哎呦喂，你这是资深剧迷啊。 那你看看 细节党、 因为我小时候在天津长大嘛、就是我当时还想我以后来了北京我怎么着我得去这个 帽 儿胡同看一看，虽然我到现在还没去嘛但是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帽儿胡同印象特别深哈。 行， 对，然后还有像那个像北京有这个狗尾巴胡同、 嗯、 啊，因为它长得像一个狗尾巴嘛，其实光看名字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地形，但是呢有个地区叫什么什么坟他就觉得非常奇怪，其实北京还有什么八王坟 啊等等等等，但是琼瑶就觉得非常奇怪。那后来呢他才知道说其实公主坟有一个传说，也就是相传在乾隆时期呢，乾隆收了一个民间的女子作为义女封为了格格，那在这位格格去世后呢，因为不能够安葬在这个皇家的祖坟，所以就埋在了公主坟这个地方。那《还珠格格》故事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琼瑶到北京公主坟的一次观光旅游。 哦，后来他听到了一个传说， 是的， 所以根据他听的这个传说的版本故事演绎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还珠格格》的故事、啊、 哎，没错。 而且呢我们说琼瑶的戏好像之前给很多朋友留下的印象就有点苦情， 哎， 言情色彩特别重，这次《还珠格格》 个算是一部轻功喜剧，发现没有，还是挺出彩的一部作品。而且呢，女主角居然是一个有点无厘头色彩的小燕子。最初开拍的时候呢，其实琼瑶并没有对这部剧抱太大的希望，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拍历史剧、宫廷剧，都是那种比较严肃的题材。那像她的这一部算是一个新尝试吧，没想到还一炮走红了，最后成为一个经典的电视剧哈。当然《还珠格格》也是琼瑶从事电视剧制作以来最长的一部连续剧，当然也是反响最热烈的之一吧。 没错。 为什么说之一呢？因为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另外一部也是出自琼瑶的之手啊，编剧他 特别经典， 情深深雨蒙蒙， 还是《还珠格格》基本上是原班人马。 除了周杰没有参演。 没错。情深深雨蒙蒙， 多少楼台烟雨中。 哎呦天哪，我现在就想到大上海舞厅上就唱一首的那种。 你给我们陆家丢了脸，怎么能去大上海唱歌？ 上鞭子是不是？哎，就咱们两个，我发现一提到这种小的时候看的这种剧，这个话匣子就已经关不上了，是吧？ 特别有童年回忆。 哎，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情深深雨蒙蒙》呢，它是继这个《还珠格格》之后原班人马打造的一个爱恨情仇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哈。那它呢也是改编自这个琼瑶的原著小说《烟雨蒙蒙》，同时也是1986年这个秦汉和刘雪华版的《烟雨蒙蒙》的翻拍。那它是以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陆家为故事主轴，也是唯一一部涉及到抗日题材的这么一部琼瑶剧。 在故事后半段， 是的是的。那他的主演呢就是赵薇、古巨基、林心如、苏有朋等等等等，而且古巨基最后还演了《还珠格格》第三部的五阿哥。那这部剧他当时在2001年的时候播出的时候，就在整个亚洲获得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成功，并且在中国大陆再次成为了年度收视冠军，可以说是直逼《还珠格格》的收视率。 是，当然剧中的很多演员，比如说赵薇哈，凭借这部剧也是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比如说第一届中国电视艺术双十佳演员，中国电视剧30年最具影响力演员，国剧30年最具影响力人物等等的奖项。刚才思农也说了，情深深雨蒙蒙它是有一个蓝本的，就是原来的烟雨蒙蒙，但烟雨蒙蒙那个基调你知道要黑暗一些哈。后来呢就是琼瑶重新设置了新的人物、新的情节来增强剧里面的一些戏剧色彩，包括故事的背景也是移到了上海。而且呢琼瑶在进行改编的时候还特别关注到了我们的一些文化背景还有观众的欣赏习惯。你会发现这部剧当中既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也有那些非常细腻缠绵的爱情戏，当然了也穿插了战争场面以及一些喜剧元素， 主要是杜 飞 营造的 各种那个出洋相。 现在杜飞不是被称为人间清醒吗？ 啊，真的，就小的时候你会觉得舒缓好帅啊，舒缓好深情啊。 现在觉得这 现在你如果要是让我选的话，还是杜飞啊。 对，还是选杜飞。 总体让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会觉得泪中有笑吧。 其实当时这个《情深深雨蒙蒙》热播的时候啊，可能很多和我和小美一样大的朋友都还在上学， 尤其是还在上小学。 对，上小学。那那个时候呢，其实《还珠格格》的热潮还没有退去，每个暑假都在一遍一遍的重播。那此时此刻，他的原班人马打造了一个琼瑶阿姨的新剧。我要是不追，我觉得我就跟我的小朋友们、就小伙伴们就没有谈资了，对不对？ 你们小时候玩这个吗？就是原始的 cosplay， 就是几个关系特别好的小伙伴约定，你是小燕子，他是紫薇， 对对对， 他是五阿哥， 对对对， 然后自己会玩 升级版过家家嘛， 对 吧？ 升级版过家家。 对，但是就是我们 cos 过这个《还珠格格》，但是《情深深雨蒙蒙》还真没有过， 因为那个可能更偏向爱 情，爱 情 一点。 对于我们来说，只能看到肤浅的一些。除感情戏之外的一些内容、啊、 没错没错，比如说什么杜飞被扎了一屁股的、 啊、对对， 那个钉子还是仙人掌来着，这种就会在印象当中特别深刻。其实 这个现在我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每次刷到情深深雨蒙蒙的时候还是会停下来看，但现在看的角度不同了、现在就看这个何书桓 分析一下在恋爱当中的 怎么能这样呢， 到底应不应该呢， 对、 啊、合不合适呢， 对呀、啊，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杜飞的三观到底有多正，对吧、然后再看看方瑜当时这个三观到底有多重，其实跟小时候看的时候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 这说明我们也成熟了也成长了，对不对， 是的没错、 所以呢咱们都从小小少年到现在长大成人，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好像一直都没有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缺席哈。除了我们今天和大家介绍的几部之外，还有很多电视剧都是假期当中的经典，比如说武林外传呀， 没错， 家有儿女、 排山倒海， 排山倒海、对，康熙王朝，铁齿铜牙，纪晓岚，还有济公、 哎、 是不是 太 经 典了，太经典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跟大家做展开的介绍了、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是不是也勾起了您关于童年青年少年的一些回忆呢，虽然长大成人之后咱都没暑假了、但是也不妨趁着休息的时间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吧，来回味一下我们美好的青春。好的，那么今天的周末活力派就是这样，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我是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制作 思农， 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咱下期节目再会啦。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你是我触碰不到的风，醒不来的梦，寻不到的天堂，医不好的痛，点不着的想念，松不开的手，忘不了的梦。 你是我寻觅不到的风，哭不完的红，说不出